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此时此刻，他们格外有成就感，众人相互望去，都看到了彼此脸上洋溢着兴奋的笑容。唐三算是最冷静的了，踏上这海神岛，他立刻就感觉到了这里的与众不同。按道理来说，现在已经是冬季了，就算有海洋气候的影响，大海中岛屿上的温度比内陆高一些，但肯定也会是寒冷的。可是当他们踏上海神岛后，第一个感觉却是温暖，如同春天般的温暖。放眼望去，海神岛上竟然是一片绿色，这巨大的岛屿给他们的感觉就像是重新回到了斗罗大陆上，一眼望去根本望不到边际。岛上生长着各种各样的植物，很多都是他们叫不上名字的，空气中扑面而来的气息清新温润，沁人心脾，风中隐隐有海的呐喊和呢喃。洁白细腻的宛如一颗颗小水晶般的沙粒，在阳光的照射下会泛出荧光。初到这里，首先感受到的就是澄净，海天一色，鸥鸟竞翔，天空是碧蓝碧蓝的，蓝得高远，蓝得纯净，蓝得透明，就像唐三的双眸一般，说不出的动人。看着这震撼的景色，众人眼中的兴奋渐渐被陶醉所取代。唐三轻轻搂紧怀中的小舞， 小舞，这里真的很美，等我们做完必须要做的事，接上爸妈来这里终老好吗？ 失去了灵魂的小舞当然不会回答他，但在唐三眼前却仿佛已经出现了他们一家人在这碧海银滩上其乐融融的景象。在短暂的兴奋之后，众人先休息了一下，恢复体力和之前消耗的些许魂力，他们即将面临海神岛真正的挑战。唐三目光扫向自己的伙伴们，他看到的是一道道坚定的目光。对他们来说，之前所经历的一切都只是前奏，此时此刻才算是真正开始了海神岛的历练。唐三眼中光芒一亮，一直保护着他们的瀚海乾坤罩已经悄然回到他眉心深处。从外面看，他们八个人就像是凭空出现在海滩之上一般。戴沐白默契地走在了最前面，马红俊殿后，两侧分别是奥斯卡和朱竹清。唐三带着小舞、宁荣荣和白沉香居中，一行八人此时心中充满了勇气，踩着那柔软如棉的沙滩朝着海神岛深处走去。经历了这么多波折才来到这里，他们已经做好了迎接任何考验的准备，那不只是勇气，更是一种信念。此时众人的精神都已经高度集中起来，就在唐三准备释放蓝银领域开路时，一声略带惊愕的声音从前方的森林中传出。 什么人？ 七八道身影骤然从树林中窜了出来，挡住了众人的去路。这些人相貌各异，但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身上的衣服，那是类似于劲装的样式，淡黄色，最大的年约四旬，年纪小一些的也和唐三他们差不多大，一共是八个人，一字排开，将史莱克七怪和白沉香挡在树林前。对于海神岛上魂师们衣服的颜色，唐三听吉祥说过， 海神岛上的海魂师是按照衣服颜色区分等级的，但这并不是魂力等级，而是当初他们承受海神考验时的难度，通过考验难度越高，在海神岛上的地位也就越高，衣服颜色也随之不同，从低到高正是按照魂环的颜色来排列的。 眼前这些身穿黄衣的海魂师显然是仅仅高于白衣魂师的第二等，在他们之上还有紫衣、黑衣、红衣。据吉祥说，在海神岛上有资格身穿红衣的就只有大供奉一个人，也就是昊天宗宗主唐啸对唐三所说的那个人，海神岛第一强者，拥有海神武魂的那个人。吉祥在海神岛上生活了十余年，也从未见过那位传说中的大供奉。八对八， 但这八个人看向唐三他们的目光却充满了惊讶，他们想不出为什么会突然有人出现在这里。 我们仰慕海神岛的威名，希望能通过考验加入海神岛。 对面八人为首的正是年纪最大的中年人，上下打量了戴沐白几眼，眉头微皱。 你们是陆地魂师？ 这也能看出来。 哼，你们当然感觉不出，但我们海魂师却能看得出来。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登上我们海神岛的，总之怎么来的就怎么离开，海神岛不欢迎你们，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海神岛不是可以通过考验加入吗？为什么你却要拒人于千里之外？ 哼，看来你们对海神岛还有些了解，我让你们离开是为你们好。陆地魂师也想通过考验加入我们海神岛，这根本就不可能。海神大人对陆地魂师的考验不是你们能通过的，不想死就走吧。年轻人有勇气是好的，但如果只是莽撞，只会断送自己的性命。 唐三和戴沐白对视一眼，两人对着中年人不禁升起一丝好感。 前辈，我们既然来了，就不会轻易离去。不论是怎样的考验，我们都希望能够尝试一下。您说的对，莽撞会令人断送生命，但如果失去了勇气，那我们也不配身为魂师了。 最后一句话，唐三说的斩钉截铁，声音中带着几分充斥着精神力的震荡。除了那和他交谈的中年人之外，其他七名海魂师都下意识地退后了几步，眼看着唐三眼中那湛然神光，惊讶更甚。 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离去还是接受海神大人的考验。我要提醒你们，一旦接受了考验，哪怕我因此而丧命，也没有中途退出的可能了。看样子你们的修为应该不错，但是海神大人的考验和修为是没有绝对关系的，有可能简单到让你们捧起一把沙，也有可能困难到让你们去挑战十万年魂兽。你们真的想好了吗？ 是的，我们要接受考验。 中年人深深地看了他们一眼，向身边的一名年轻黄衣海魂师低语了几句。他说话的方式很奇特，那似乎是一种奇异的音波嗡鸣，令唐三他们根本听不到任何声音。那名年轻的海魂师恭敬地答应一声，飞快地转身去了。中年人这才看向史莱克七怪众人。 希望你们不要后悔，跟我来吧。 说着，他带领那些黄衣海魂师们转身朝树林中走去。史莱克七怪顿时改回之前的阵型，跟在这些黄衣海魂师身后，在高度的警惕下走进了树林。谁知道考验会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已经踏上了海神岛，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他们都要时刻保持警惕。如果说沙滩上的空气是湿润而纯净的，那么树林中的空气就充满了大自然的清新。史莱克奇怪的警惕似乎是多余的，在这茂密的树林中行进，他们并没有遇到任何状况。令唐三有些惊喜的是，即使是在这海神岛上，树林地面也到处都充斥着蓝银草。但是当他试图通过蓝银领域与蓝银草相连时，却发现在这树林之中似乎有着一种奇异的能量。他虽然能够完成与蓝银草相连的过程，但却根本无法通过蓝银草和蓝银领域探查到什么，仿佛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保护着这片树林。走在前面的中年人突然停下脚步，转过身，目光灼灼地看向唐三。 不要试图用精神力探索什么，这里是海神岛，这里所有的一切都受到海神大人的庇佑。 这不过是海神岛上一名黄衣级别的海魂师，他竟然能够感觉到我的精神力探测，还是说这里有什么特殊的能量，令他能够感受到我释放的精神力？ 中年人带着他们继续向前走去，时间不长，穿过树林，眼前的一幕顿时令史莱克七怪吃惊不已。 吉祥并没有向唐三讲述过多关于海神岛的情况，只是简单地说了说海魂师，他怕亵渎海神。而此时呈现在唐三八人面前的竟然是一片水潭，就像是海中海一样的水潭。最为奇异的是，这原本本该极为平静的内陆水潭竟然如同大海一般波涛汹涌，无风自动。水潭周围都是茂密的森林，看上去直径大约有500米左右。在那水潭正中的位置有一个三角形的平台，上面耸立着一根奇异的石柱，石柱形如尖锥，最上方雕刻着一个特殊的雕塑，整个柱身上铭刻着无数复杂的纹路，那似乎是一种文字，无形而奇异的能量正从这奇异的柱子上散发出来。通过紫金魔瞳，唐三能够清晰地看到那石柱下端坐着一个人，闭合着双目，背向石柱，似乎在冥想修炼。而这个人身上的衣服是黑色的。来到这里，黄衣中年魂师显得拘谨了很多，那些年轻的黄衣魂师也都恭敬地站在一边，连大气都不敢出。 欢迎来到海中海，海马圣柱。海马圣柱乃是海神岛七圣柱之一，海神赐予了七圣柱神力，通过七圣柱来传播神的旨意。任何一座圣柱都可以对外来魂师进行考验，你们将在这里得到海神大人考验的题目。 一说完这句话，他就转向海中海那三角形的平台，弯腰90度恭敬行礼。在魂力的催动下，他将自己的声音传了过去。这一刻，这名中年人几乎是下意识地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两黄三紫一黑，相当不错的魂环配比。 这名中年人竟然是一名60级以上的魂帝，只是黄衣都已经是魂帝了。 启禀海马大人，现有外来陆地魂师前来接受考验，请准许。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